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8月7号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指出，美国指责我国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以此为借口，8月6号炮制了旨在全面阻止我国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制裁决议。美国竟然盗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名义来炮制出一项全面禁止我国正常的贸易活动和经济交流的空前毒辣的制裁决议，从而彻底表露出了其要扼杀我们思想、我国制度和人民的阴险居心。美国还嘴里冒着白沫，贸然放出妄言，说什么正在考虑一项选择对朝军事行动的方案，并大闹一场。自称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自不用说，我国周边一些大国也像美国一样，对我国仅两次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就如此胆战心惊，争先叫嚣，其丑样却让我们倍感对我国拥有无比强大力量的自豪，坚定只有这条路才是我国的活路，我们要走的道路这一信念。针对美国和敌对势力疯狂的活动所造成的严重事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如下。第一，美国和敌对势力炮制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这是一种对我国主权的粗暴侵犯，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全面反对。在美国继续进行反朝阴谋活动和核威胁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把自卫和遏制力放在协商桌上，也不会从已经选择的加强国家核武力的道路上退让半步。第二，既然美国执意炮制了一项旨在扼杀我国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我们会按照业已声明转入果断的正义行动。面对强盗美国向我国不断进行最恶毒、最卑鄙的挑衅，我们会进一步巩固旨在彻底除掉侵略和战争祸根的正义力量，并把这条路走到底。第三，将千百倍的结算美国对我国和我国人民的穷凶极恶的犯罪代价。这次有一些国家同美国进行背后议论，合谋炮制出一项毒辣的对朝制裁决议，以此为代价受到了美国的感谢。他们也绝对不能推卸其造成朝鲜半岛局势更为恶化、本地区和平与安全濒于危险的责任。如果美国不放弃要扼杀我国的冒险企图、轻举妄动，那么我国将使用任何最后手段也在所不辞。我国将一如既往更高举起那永远维护和平的旗帜，并举路线，坚决走我们所选择的道路，不会绕道而行。